观众，各位听众， 全宇宙仅此一家。 时光里的印记，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光影中的传奇，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点亮银幕，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洞见人生，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影视非常道，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14:05，欢迎您在每周的这个时间收听《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一个我们说进入三九之后，今天应该好像是第一天，但今天好像外面天气特别暖和，是吧？大家在看见阳光的时候，不妨出去走一走，这个体感温度呢，确实比前一段时间要强多了。透透气。在今天的影视非常道里，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电影透透气。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啊，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的这位老朋友了，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欢迎周夏老师来到今天影视非常道。 张帆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好。 周夏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个时间出声，是吧？这个时间 对，2点钟。 2022年以后，我们影视非常道的播出时间变成了周六和周日的2点钟，你看跟2022的3-2这凑一块就4-2了， 是新的变化。 新的变化，今天刚好咱们两个人，看看今天能我们从周夏老师这儿得到什么样的关于电影的一些他的感悟。其实说跟周夏老师聊天啊，我就觉得特舒服，因为我们从认识周夏老师以来呢，就知道他是研究女性电影，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是有一个风向标，好像啊我们要说女性电影的什么什么，今天好像也不例外啊，我们今天说的 女导演， 你看看都凑一块了，今天真的是说到两位，刚好是两部电影，对吧？要二到底了。 对， 开玩笑啊！今天听听 FM 聊天室里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小小的暗示，今天真的没有明明白白的把那个写清楚。我把那个话题呢非常简要的，因为字数限制，我不瞒大家说，每次在听听 FM 设置话题的时候，除了底下那个导语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详细的说，前面那个小的那个标题啊，那不能超过14个字，所以我每次都特别为难，因为我不太想写导语。今天写那14个字的标题的时候，我是这么写的：穿过寒冬，拥抱爱情神话。 这全是片名哈，连缀。 对， 直接点题。 非常清楚的指向了这两部电影。其实要说也不是新鲜事儿了，因为我刚才跟周夏老师汇报，我说我啊刚从一个电影院出来，刚把某一部补了一半。这两部电影应该上的时间都还是在年前，是吧？ 对，年底12月24日点映，然后周末的就是开始公映了。 所以您看的时间比我早，您是很早就看到了，他们刚刚上的时候，甚至在点映的时候，可能你已经看过了。我呢，因为其中有一部呢是 一直啊说大家说口碑特别好，那就简直不得了。先不说名字啊，然后就去看，看了大概上周看的，然后还有一部呢，就是跟您商量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哎，应该看一看， 嗯， 要不然坐这又跟白痴似的。然后我就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吗？单聊。 然后我就看了看了，等于是今天补课嘛， 嗯。 那么这两部电影呢，其实看完之后，应该说跟预期都有一定距离。但是 对应的落差， 对，都有落差啊。 嗯、 但是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收获。这个收获不是说啊，我对哪一部特别的偏爱， 嗯、 只是说从它的好的，从问题上，我们都有很多收获、 嗯。 那么我在这里说呢，只是做一个普通的观众，算一个小小影迷吧。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研究电影的专家周夏老师跟大家来说说他眼中的这两部电影。我呢也这个敲敲边鼓啊，说说我的困惑，好吧？ 嗯、我挺想听听的。 困惑是吧？好，我们今天的两部电影在这两个时段当中会一一跟大家聊到，所以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进入聊天室之后畅所欲言，关于这两部电影我知道大家可能啊看过了以后都有很多话要说，尤其是这一阶段我看到很多节目也都在聊这样的话题。哎，我昨天在一个听友群里跟大家预告的时候，您知道听友怎么说吗？我们听友特别了解我们的很多很多节目，他们说嗯，我们一定要听听周夏老师怎么说。 哦，是吗？还有一定人气了哈。 哎，您人气很高啊，很旺啊。好，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两部电影，分别是《穿过寒冬拥抱你》和《爱情神话》。 要来吗？去来吵个架噻！ 我姑娘从深圳回来，还可以吧？ 非常抱歉，十点以后所有离汉通道将会关闭。 你干嘛是去了噻？你急嘛回家呀？ 我也不晓得，跟你几多合适。 这个时候不谈钱不谈钱啊，我的钱是什么模式啊？ 我这边三十几口能挣得起饭噻。 高了， 那一碗爷都被你喝的了。 你怎么回事？ 叔，谢谢你。 姐，想出门的时候就抹上它。 我跟你说了几多遍了，你得把口罩给戴到。 你还晓得关心我呀？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预告片的声音，就来自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很美的一个名字啊。我记得在前不久听到张文宏医生说，他希望，他觉得这个冬天应该是疫情的最后一个冬天。多好啊！穿过寒冬拥抱你这个名字，我希望它能够符合大家的这种期望。 对、 啊，刚才说这部电影的时候，稍微提示一下吧。我们听到的声音里面全都是方言啊，因为听到的武汉话。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武汉经历了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希望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复苏和诞生。那这部电影里面啊，它讲的就是2020年从那个大年三十开始啊，一直说到了这个武汉后来解封。那这里面有很多人物，比如说像快递员阿勇，黄渤演的这位，还有骑手五哥啊，贾玲扮演的这一位，还有朱一龙演的这个钢琴老师，包括徐帆和高亚麟老师他们演的夫妻俩，还有吴彦姝老师演的这个退休的老医生， 嗯， 包括啊，我们知道徐少雄呢在当中也演了这样一个餐厅的老板，特别好，这些演员都特别特别好。那么这个其实他所演的或者他所呈现的，应该就是2020年的疫情之下武汉人普通人的生活啊。那么这部电影呢，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上映日期，应该准确的看到的是12月31号，也就是它是跨年上映的， 对，跨年公映的， 嗯， 之前有点映， 对， 嗯，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部电影，叫《穿过寒冬拥抱你》，还有一部电影呢，其实也可以稍微来感受一下，为什么我把这两部电影拿在一起来说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方言吗？都是、哎、沪语 来了，《爱情神话》， 嗯， 好个我，打死个你的手，你把他踢皮打到老牛，我都吃不下去， 老好， 电影干嘛嘞？ 我个人好。 上帝我都帮侬寻好嘞， 搿到辰光不走哎，我就得上山来吃喝了。 啊，搿叫你家哪样吃饭啊？ 要吃饭啊， 废话了，这个是人家餐厅个。搿块地方领伐？啊，我搭过女朋友。 来噻，勿来噻。 侬能脑子勿大清爽， 我万一不来了，你们不行了。 你为啥你要把老师给他把他是哪个 能搞过多少女人能搞我个人啊都太好逼了。 你老从动静动你的都动女人吧动你的吧你可能进三港地方。 弄我五九个士兵我五郎坑别能管我啊。 原来滚。 我叫他来帮我去学武。 怕啥有啥过了最多我看说完了你吧。 老早子我跟伊蹲了一道，也交关好朋友，啥人侪可以，就剩我两个人了。 因为侬是最好的朋友。 侬个年龄前头就勿行了呀！ 侬只屁！ 侬都只屁！ 中国年轻人的审美就是不能把外人搞坏。 现在听到的这个又听得模模糊糊啊，听不懂很多语言，这就是来自上海方言的爱情神话。这部电影呢，比刚才说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它的上映时间还早一点，它是等于在那个电影上映之前一星期，12月24号啊就已经上映的。这部电影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评分是8.3分，在豆瓣上 很高啊。 对，刚才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呢是6.0分。爱情神话这部电影确实它的分数也代表了很多人对它的这个叫口碑吧。我们看到这部电影整个它描写的这个故事呢，是完全发生在上海，而且在上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老街区啊， 里弄啊，就是这些啊， 对， 就是最平常的一些上海土著的一些日常生活。 太对了， 嗯， 所以我昨天我还跟别人说，我说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这样的态度，一种期望，我说我得看看人家上海人吃什么喝什么， 以及他们的休闲酱哈， 喝咖啡的休闲酱， 咖啡时间。 哎，说到他呢，其实还挺有意思，他应该是不是上海演员？ 嗯， 他是北京人， 嗯， 但是他是上戏毕业的， 对， 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他那个上海话那么流利， 因为你就算是一个外地人，你在上海生活久，也会培养成那个调调， 是吧？ 被熏染成那个调调， 这就跟我在北京待久了，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北京孩子，其实对，水土文化土壤，他就可以来滋养你，我刚才。这都是过场啊，说到的这两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您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和周夏老师交流一下您的意见看法评分。那这样周夏老师，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当中，我猜想啊，你想要先说的可能是穿过寒冬。 哦，对，我按照我看的顺序 吧。你看猜对了，猜对了。 对，因为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应该是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嗯， 就是有一部跨年的贺岁档上映的，也是7个字的电影，叫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哦，是跨年的是吧？ 哎，对， 哦， 也是这个冬天上映的， 我都忘了，哎，但是跨年一朵 应该我们因为是疫情嘛，应该是做了电话采访在节目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印象是哈，然后今年呢就特别有呼应感，我觉得就是也是这个时间档， 哎， 然后又有7个字的。 疫情在慢慢的好转 哦，我就 都来了， 我都来现场了，说明还是有好转的。 是是。 然后就是穿过寒冬拥抱你啊，就说这两篇怎么这么呼应，都是7个字，都是在就是这个困境之中来讲一些人的一种乐观的精神。一个当然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疫情了。 嗯。 所以我看这片子并没有直接把它当成一种完全的疫情题材的电影，它是一种困境当中。就人的那种精神， 嗯， 因为工作的原因吧，我跟那个徐小璐导演也做了一些电话的采访， 嗯， 啊，本来是要做一个面对面，但是因为刚好赶上电影的宣传，是特别忙，然后又加上疫情，所以 我 们就非常紧张的赶那个时间，在12月31号之前，我把这个采访稿做出来。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张。 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对， 怪不得我在你们那个文章里面就没看到你们合影。 对， 我看到主创们的合影。对， 有这个原因，嗯，所以，我当时看在中影，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是很早，就是冬至那天， 嗯， 刚好，哎呦，我其实中间其实那个泪点，我泪点本来就低，但是我中间还是有好几场戏，就是真的是流泪了。 这个我相信，而且我能理解，嗯， 我非常能理解、 因为这个片子怎么说呢，它毕竟是命题作文，其实这个命题作文之下的时候、其实导演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然后从今年年初一月份，其实有三部的疫情题材的一个电影，一个是一月份的曹金玲导演，也是个女导演，做了一个纪录片。当然这个纪录片它很真实也很打动人，是因为那它是由这个当时一线的摄影师30多位摄影师拍下的素材，是由曹金玲导演是把他们应该是后期的素材进行了重新剪辑。 对，您说的是武汉日夜。 对，武汉日夜。 这恍如隔世，因为武汉日夜的制片人在去年的年初就坐在这里。 是吗？ 来聊这部电影。因为它是电影频道。 对，电影频道 的， 对，电影频道也做了一个大力的宣传。 这个当时对武汉日夜，您一说就提醒了我，因为这部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在看的时候能看到很多画面，它其实虽然它是剧情片，但是它对应着那个武汉日夜当中 的很多人， 对，尤其是武汉日夜记录下的很多镜头， 对， 包括他们在垃圾站那个位置的时候，武汉日夜里面有一段。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原地拍，真的特别特别像，就是那段特别像， 然后又经历了咱们七月份又上映的这个《中国医生》， 对， 然后到年尾到跨年，我们又看到了《穿过寒冬拥抱你》，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中影公司嘛，它肩负着一个时代命题的， 它是有使命 的它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所以这个它推出的这个。穿过寒冬拥抱你，我可以说就是他，当然他没有像徐小璐之前那个电影，就是完全，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是非常灵动的一个创作空间，因为他比较擅长爱情片，包括他最后他还导了一个《崔少人》，虽然那个第一次出示这个悬疑动作稍微有一点，可能。稍微有点不让观众那么满足，但是他整体他还是一个商业片。 对 他还是做爱情片啊，做这个犯罪悬疑片啊，他是整个是比较擅长带着文艺范儿的一个商业片的导演，他之前 是 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海洋天堂啊，我们看到这个像西雅图啊， 对，北京遇上西雅图，然后一直 都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因为我觉得他，我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是那个，因为他的处女作还是很文艺的，就海洋天堂还是比较纯粹的，后来他是尝试各种我跟他交流当中他不排斥的，因为就各种类型各种上，因为有的导演非常坚持自己文艺片的立场， 是， 但是他是擅长，他觉得虽然他是女导演，但是他觉得他同样可以尝试男性导演所擅长，比如说动作翻译，他没有这种性别的太多的约束。但是呢，我从那片中无意识也看到了他其实有很多女性的代替女性一些独立女性的一些小宣言，就是包括他通过这个徐帆演的那个角色传达出来的，他跟他爱人说，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旅行社，他可以做富太太的， 我不想总是靠着你 啊！对，他就是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虽然是个命题作文，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女性的表达，他实时的就插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可能是属于我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敏感吧，包括就是那个贾玲，她虽然是一个，我其实这里面很多演员那个人物最吸引我的，其实真的是贾玲演了这个五哥 、 哎呦，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个好演员。 你看她啊，她的表演啊，就是我们只是从表演上来说，她的表演啊，在任何那个场合里面，她就像是在那个场合里的人， 对， 一点都没有觉得她是个演员。当然，我不是说人家那个体型就怎么样，但是哎，你看她在那个窗口买票的时候，就是第一眼嘛，那个镜头。你就觉得他就是身边排在你前面的一个很讨厌的人，你就是这么，那你说一个演员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有的时候就能把那个让你觉得镜头不存在了， 他就特别真。我觉得贾玲还真没有太多的那种技巧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是比如他演你好李焕英，他真的就是为了纪念他妈妈那种真情，他击破了各个技巧。 这怎么来的？天生的。 我觉得他是从一个很普通很普通很底层的一个家庭出来，又在北京漂流了那么多，他吃了那么多苦，然后见过，他跟很多普通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草根慢慢 然后成就自己的这么一个演员，我觉得他就是扎在泥土里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天生的优越。 特别喜欢贾玲， 对，我看这个片子真的是被他吸引了，就是他，哎呀，就是他暗恋这个钢琴老师的时候， 朱一龙的时候， 对他各种那种小表情，就是各种那种好像那种少女感都出来了，然后就又羞涩又想试探又不敢，就是他把这个分寸怎么掌握的这么准确，就是他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惊喜的一个演员，包括他和朱一龙的这个 CP，这个他俩的反差，因为朱一龙我觉得他的表演也是让我觉得焕然一新，因为以前我老觉得他是偶像质感的，那这个他数卷签那么沉稳的一个中，他们算是都是离异人士，算中年男女的这种爱情哈，就是在发展当中的朦胧的这个阶段还是很美好的。 朱一龙那个样子也给您一个惊喜，但是我看到朱一龙的样子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下一步他要发报了，他要做秘密工作了，因为他那样子胡子啊、眼镜啊、头发耷拉下来啊，就特别像是在某一个谍战片里面。 是的，我觉得他就是他能稳下来了，而且去去塑造人物了，因为其实刚开始跟导演交流的时候，就是说他还找不到那种感觉嘛，后来就让他们用武汉话， 他 是武汉人， 对，他是武汉人。蒋玲也是 用方言，他就特别自如了，而且好像朱一龙他自己会弹钢琴，所以之前好像 那段我还仔细观察，我在想我能不能发现是不是他弹的， 因为 镜头 好像之前设计的他不是弹钢琴，是其他的，我有点忘了。后来他会弹钢琴，就顺势就改成了，而且还用了那个肖邦的音乐《雨滴》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一些细节的文艺的应用，包括那个雪莱的诗。我觉得这都属于薛晓璐他个人的一些文艺方面的一些表达， 他能够把自己的很多东西他其实自然而然的 放进去， 像刚才您提到朱一龙也好，贾玲也好，包括当中我们提到的老演员像吴彦姝啊， 对， 许绍雄啊，还有就是徐帆老师和高亚麟， 对， 再有就是黄渤在当中因为核心人物嘛，这个我的感觉啊，就是每个演员拿出来真的就是非常好的演员，尤其是像黄渤和贾玲这样的，因为黄渤那个细微那个表情，你刚才提细微的那种微表情，他真的在每时每刻他都能够给你一种就是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人物， 对， 他所以刚才说到这么多演员好演员的时候，我的困惑就来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在单独看某一个片段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当吴彦姝老师在车上跟徐绍雄， 哎，对，那段我也哭 了，用视频的时候，对话，那个特别特别感人，那么感人的一个个演员的片段的表演，组合在一起之后呢，我总觉得还是太多了，就是东西太多了。 对，我也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点碎片化了。其实我很有意思，我在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这个片子都快要结束了，其实这个片子只是到中间，我感觉我都反正我的情感已经释放了，我也流泪了，也感动了，好像这个片子要结束，结果后面还有很长的故事。 对，那您恰好这个段落您看到的那一点啊，是我从电影院，因为我是提前出来，我刚才要赶直播，所以我提前出来，所以您看到那点是我提前出来的那个点， 有可能， 因为我恰好是觉得哎 好像也结束了， 已经复苏了，对，已经苏醒了那种感觉啊，阳光明媚，春天到来了，但是事实上后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遗憾是在于哪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话有点多了，就是我自己如果一个场景不变，一个对话持续的，就镜头不变，然后两个人不停的在说，就如果这个说的内容过于长的话，冗长的话，你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就真的就分神了，如果没有强烈的情绪打动的话，就比如说其实那个情节我跟导演沟通过，就是谈生与死，就为什么突然出来一个小猫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然后就见证这个小猫，这个猫妈妈生完小猫之后呢，他们俩五哥和勇哥，他们俩坐在那儿谈心，这段话我觉得是实在是有点太长了， 所以有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上半时段还有最后30秒，我争取把我这个观点简要说清楚， 表达完， 就是对话太多，有的时候这种对话又不是一个核心的内容，或者说它不能够推动剧情很好的发展的时候，我就会像在看一个电视剧，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影的感受，各位，两部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和《爱情神话》，

好，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来，影视非常道，我是张帆。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欢迎周夏老师。 好，张帆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周夏老师的时间给你的太短，我们说到了穿过寒冬拥抱你其中部分的感受。其实平台上很多朋友跟您的很多想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糊涂旁观者说，穿过寒冬拥抱你感觉命题作文啊，这个确实刚才周夏老师也是提到了，这个在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一些关于抗疫题材的电影里，其实对比来看呢，应该说在今年，去年啊，我们老师再回不过来，今年一月份了。 对， 去年的像《中国医生》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部分的纪录片，其实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它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了一下这个抗疫这件事情，尤其是大部分都把目光聚焦的是2020年，我们看到了武汉， 对 啊，这座城市，因为它确实是一个事件聚集和聚焦的地方， 突发的地方 。对，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复古，他说：“女性觉醒的时代就是巨大进步的时代。啊”这是周夏老师研究的课题。刚才大黑熊他也提到了《穿过寒冬拥抱你》和《爱情神话》这两部电影，观众观影目的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啊。其实对于我来讲呢，有的时候关于目的我真的是很模糊了。 对， 我可能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我自己一种爱好，一种兴趣，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我应该是最大的爱好了啊。所以这个目的呢，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对他的定义也不一样。再来看一下，看到的说到这部片子的时候，糊涂的旁观者有一条这样的留言说，再次证明贾玲去年你好李焕英的成绩真的可以理解为一次意想不到，这次作为演员他打了省略号。也就是说我又没理解错的话，导演和演员是两个不同的工种嘛。所以作为导演那个成绩特别特别的高，其实贾玲也没有想到，他们说所有的电影研究者都没有想到，是吧？ 肯定的。 那么作为演员的话，他确实是好演员。用户0800FG 他说，平凡的人，平凡的英雄，平凡的事，平凡的伟大。这一点呢，在我们看到的《穿过寒冬拥抱你》里面，他事实上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创作目的的。 对对， 他一定是想把更多的平凡的普通的这样的人呈现出来。 武汉是普通的市民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温情。 关于这两部电影，我看到的更多的留言啊，指向了下面我们要说的那部。但是这样吧，我还是想多提两句我刚刚看过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因为刚才我跟周夏汇报的时候，我说 交流， 我说我看这部电影一开始啊，那个场景一开始的震撼感是有的。从电影一开篇，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已经稍微有点晚，但是晚了可能几十秒钟，我都觉得是刚刚开始，因为他正在描述武汉疫情刚刚发生，然后离汉通道关闭，然后机场停航啊，火车停运，然后说这个大家在抢购东西那一段。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它是剧情片，它是拍出来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从2020年以来，多多少少，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这种创伤的后遗症的。我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由于各种新闻画面， 我们那时候都在关注武汉， 其实都是在一起的啊。那么那种东西，它给你留下了一种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呢，它会在某一个时刻被某些东西所点燃、所激发。所以呢，看到那个电影一开篇的时候，这些场景再次到你眼前，而且是大银幕。我用了一个词，我说我感觉到身体发麻。我一开始就觉得哎呀进去了，但是后来慢慢的被很多东西所稀释掉，因为毕竟是平凡普通的生活嘛。我也很能够理解导演想呈现的，在疫情发生之后该要生活的依然还要生活，该怎么样的还要怎么样。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封闭的措施啊，一些限制，但是好像生活还在继续。你看吃泡面，他还要两口子还要拌嘴，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一些小的插曲。但是呢，这些插曲仿佛把我们带入到了另外一个作品里面啊。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把它命名成不同的几部电影可能也成立。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太复杂的、太多的这种想要表达的东西，它集合在一块儿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对，就是我先 回应一下那个张帆说的刚开始那个场景，确实有很强的代入感，因为他我们现在还在一个疫情的不断反复的一个这么一个氛围当中，像现在西安的这个疫情，其实全国很多的人都在关注啊，在关注西安的疫情的一个动态， 好多人都问我说你陕西人，对对对， 然后对，因为我对西安也有特别的感情嘛，所以很多朋友在那里我也会很关心，所以这个片子一下子会就是它是两年前的，但是同时也是当下的， 对， 所以这个特别有代入感。第二个的就是那个张帆说的这个结构哈，它这个到底孰优孰劣呢？因为其实刚开始这个片子的创作是一组人物，也就是黄渤的那个勇哥，就有担当侠义精神这些志愿者们，但是呢就是在做创作的时候，就是一组人物好像不能代表所有的这个武汉普通的市民，所以他选了不同的这个几组中年的老年的， 包括不同职业的 啊，不同职业的，就他就选了很多样本，就很多那个典型性的一些样本，然后做，然后再去这些样本确定下来，然后他再去针对这个职业啊或什么，就再采访当事人，然后补充一些细节啊，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创作过程。然后我当时交流的时候我也说，我说这个结构有点像大桥，就是就是立体交叉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平行啊，像平行叙事嘛，其实他，所以就像我跟你的感受也是，就他整体来说，你觉得他那个就是有点好像太复杂了， 对， 中间而且我也觉得中间连的时候有一些对话时间太长了，有点像电视剧了，但是他就是某个点很打动你，比如说那个中年夫妇那个老高那个女儿接到那个电话，我那个其实我那段流泪是最多的了， 是吧？哦， 我那段就是那个中年夫妇，就是徐帆和 对对对对高亚麟老师， 他们接到老高女儿的那个电话，说老高去世了，就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下子、 哦、那个，对对对， 那个矛盾，那个戏剧点做的爆发力特别强，就是它混杂了，就是一个友情，就是疫情、特殊情境下的，就是平常的那个人性之间的那个友情啊，包括他夫妻之间的矛盾，这个爱情婚姻啊，就是一下子给激发了，爆发了，就是由于一种误会。而且是疫情把这个情感创伤给放大了，我觉得那点还真是疫情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创作，特别的触动人心吧，而且像刺儿一样，但是可能后来我也觉得，虽然是徐小璐导演他给了一些女性表达，但可能后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语重拥抱也很感动啊，但是还是也觉得有点太长了， 对， 那个对话是有点长了， 对 啊，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主创是用了心思的。你看，包括这个吴彦姝扮演的谢老医生，他是一个那么大年龄了还上战场，他那个车其实是做了一个巧妙的呼应，就从这个他们那个徐帆夫妇拥抱的那个开过去的， 他要交叉，几组人物， 对，所以他做了一些这个上帝视角的几组人物的一种线索的一个勾连， 对， 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我们看似都是普通人或者是陌生人、但其实冥冥之中我们都是互相联系的， 这就有点暗合了。我们老师说我们跟陌生人是擦肩而过，事实上你遇到的，就是说你没有看到的，但其实你遇到过。 对， 你都遇到过， 你都遇到，冥冥当中就是命运，其实你们都在一起联系着的。 刚才您提到这个徐小璐导演，其实在我看到的很短的一段徐小璐导演在可能是在宣传期间，他说到关于片子当中的女性形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啊，很短的一段，他提到了他所塑造的几位他特别喜欢的女性。 那确实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写到了几个女性形象都冲锋陷阵在第一线，在疫情的整个过程中去表现了非常勇敢和非常具有牺牲精神的这一面，另一方面她们卸下戎装的那一刻又是非常具有女性魅力的，就这样的一种女性一直是我个人非常推崇和非常尊重的一个群体。 徐小璐导演一直是对于他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女性他是很推崇的，他自己说的啊，卸下戎装之后， 对，然后就是包括吴彦姝其实是从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 让大家认识他的。 我怎么就忘记了？您一提马上苏醒，就 对 对 对 对， 她是有一个少女感的老太太， 是是是， 很可爱哦。最近她的片约特别多，然后她的表演特别稳，然后包括那个冬雨，她就是啊一个亮相，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好像都不用编，那就是好像她自己啊就特本色，就是她鼓励这个家。 周冬雨，你别说她那个样子，那个小身板，她就像个小护士， 对对对对对， 像个小护士。 然后他鼓励贾玲嘛，要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所以他还是把很多疫情当中的，人性美好，哎，给放大了一下。 对对对，这部电影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包括我们看到在豆瓣上，也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因为电影确确实实是，它是一个复杂的艺术，那么这部电影在。刚才跟张晓聊天时说到，这部电影其实它，离目前我们看到的，疫情就是武汉疫情的这个结束，也仅仅是过去了。我们如果从上映时间来看的话，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吧？一年多的时间，不到两年，所以很多东西呢，还需要去沉淀。 对，我觉得是需要沉淀，再打磨，然后再出精品的。 对对，好，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您一直在说吴彦姝老师的那一段，其实，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他这个电影的。物料宣传预告片当中有一段我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个叫做爱情预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预告片，但是片中的很多对话呢被保留在了这个段落里。这个段落是什么呢？我们听听就知道了。刚才您说到的吴彦姝老师扮演的是，他是一个产科的退休的医生， 对，妇产科医生， 他的那个叫做追求他的人吧，许绍雄老师演的是一个 餐厅老板， 对，粤菜餐厅老板。这一段好像就是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开始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真真带你来的。你吃的第一个菜，我记得清清楚楚，蜜汁叉烧。我们第一次聊天是雨天，你一个人来，点了一份莲藕排骨汤，不到这个原因。 应该不是对话，是这个许绍雄老师扮演的这样一个厨师，这个老板，他在自己的 回忆 旁述，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西雅图的那个感觉。 对，我是看到了一些那个西雅图这个系列中的很多影子。 是的，好，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穿过寒冬拥抱你，那接下来呢，这一部电影《爱情神话》可能它所造成的这种轰动的效应就会更大了，因为到我们看这部电影评分啊，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说8.3分嘛，那么很多朋友都说其实8.3还是有点过誉了，是不是过誉了？我们听听周夏老师怎么说，《爱情神话》这部电影你也是在公映之后在电影院。 对，我好像在圣诞节那天看的。 这个电影看的时候啊，别人跟你先推荐了吗？你听到别人说好了吗？还是说， 对，我看到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好多是那个电影界的电影圈的嘛。 你问100个100人都说，哎，这个都是别人说好啊。 哎，别人说，哎，上海电影，因为我对上海也有一特别的一个感情，因为我是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上海老电影人的。 哦，对。 然后我采访了很多上海的女导演，然后我在上海住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哦，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因为上海我觉得很女人。 你也住在那样的洋房里吗？ 我们住的，哎呦，有点破吧，租的房子啊， 哎， 但是离那个上影集团比较近。 你看，你说你住的不如他们是吧？哎，这个反差呀，啊，好多人都说啊， 哎， 这个电影 有点神话， 是上海吗？对对对，是我们眼中我们生活的。 但是也有啊，因为我采访的女导演，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也见到了很多不同的居住的，也有小洋房，很漂亮的花园。就是， 也有那个一天到晚不用干事儿，不用上班的是吧？ 也有也有，因为其实各个城市也都有这样的闲人。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闲人好人。哎，其实我刚才你说到这个，从那个拥抱你一直过渡到这个爱情神话，我觉得这个两个女导演还有一点共同点啊。 哦，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啊。 哦， 而且一个都是，而且他们都是开始从编剧开始做起的。 嗯， 所以他们那个片子对话都很多，你不觉得吗？ 这个也挺 哎。你刚才在说穿过寒冬拥抱你对话多的时候 的嗯， 我想到的就是爱情神话、 哦、是吧所以你今天把这两个片子放在一块哎呦太多相同点了 可以有很多对比的地方是吧 对对那因为他们俩应该算是师姐妹了吧当然中间 差 了很多届 对对对 因为邵艺辉是90后嘛 对对对 是我们现在最年轻的一个我们知道的电影女导演了 对 嗯。 那么这部电影您说您也听到了那么多人在说好您认为它到底好在哪 其实我看完这个片子我就觉得很舒服因为那两天我正在赶着三个不同的稿子就是然后感觉特别累就是我真的需要放松 要 所以我觉得、哎我真看了爱情神话哇我觉得好舒服其实它其实给你心灵做了按摩其实大部分你想想大部分的观众如果不像我们这样就是一半是工作一半是娱乐或者是这样说爱好嘛 嗯 但是大部分的普通观众我觉得其实就是娱乐放松了、啊、 嗯 我曾经在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山西的女孩就好像路过了然后我说哎呀你们那出了一个大导演贾樟柯她说哎呀但是他就因为国外的观众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但是他的老乡说他说哎呀我真的很喜欢他看那种商业片他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这么苦了我再要去看很苦的生活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可能人真的可能想从电影里得到一点甜吧我觉得爱情神话真是撒了一把糖 哦，您认为他是撒糖的 对 嗯嗯，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人在说到这个比如说其中一个因素是方言上海方言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双刃剑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去的很多人因为就是哎呦太享受了 嗯 包括可能朋友当中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他是有这个上海情节 嗯 可能不是上海人 嗯 上海生活 对对对 学习或者工作或者有其他的机缘跟上海有发生过某种连接的 对, 对 就像我这种不是上海人、 哎、嗯但是双刃剑啊很多人又因为这个方言觉得哎呀受不了为什么呢看窗外有景这位朋友说上海人更能感受到自己语言带来的小细节和内涵但是作为北方人来说、嗯、总体感受就不那么细腻了就会分神影响观感体验很自然 嗯这我也看到了包括那个小乔嘛就是那个他也说啊哇看到一半方言听不懂就想走了就这个 真是有人是 这个观影差异真的很大 嗯 啊我也觉得都能理解都很正常但是可能我自己因为我曾经跟很多上海人打交道啊然后采访所以我听上海话没有什么障碍 嗯嗯 然后当然他主要也是靠字幕了啊 对 因为很多是互补嘛 对 是这样的他是语言但是他那个生态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上海话普通话英文他就是交杂在一起的啊这是就是上海的他那种传统式 他的特色 对、 嗯、有的时候你看普通话他过一会儿来一句过一会儿来一句 对、 嗯、 我在上海待久了、嗯、都会被他们带走我是经常会被各种人带走我现在在家里被 你会蹦英文 啊我被那个东北话带走现在在家里但是我在上海那端有因为大概有半年时间嘛、嗯、我都到最后我都说话都是啊好的呀都是这种的就很容易被当地的环境给影响到 嗯嗯 然后这个片子因为它可能很新鲜为什么大家、后来它好评都让人觉得有点过了或者是有点烦了就是哎呀不是就是一个有点调调有点腔调的一个文艺片嘛哈就是这么多但是我也觉得可能是大家太少看到这种样态的片子了。 嗯， 中国的就是这种片子因为大家看苦难比较多尤其这两年 就是、这样题材比较少 对就是尤其还是小资的、中产的而且还是带着烟火味还不是完全的空中楼阁的、还带着接一点地气的这个是大家好像向往的可能现在我们还达不到但是真的是大家就跟大家看那个欧洲片一样其实那个生活离我们更远、 所以里面老提费里尼啊 哦，对因为那也是上海的他的一个特色嘛因为他我们都知道了他是那个时候过来的 对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就华洋杂处的时候就中国的老上海他就是有很多华人很多洋人、然后的我们从这个片子一会儿哦罗马一会儿土耳其一会儿台湾还有台湾人嘛对吗还有那个 对对